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，也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，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。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，一般养妻活儿，住唐楼养番狗，冇难度，信我啊。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几多点， 有我大恩，生意好啲，准时见啦。 嗱，今日咧好特，生意好啲好特別啦。咁嚟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度咧，就做節目嘅。咁咧，正如我之前都有預告過啦，今次我嚟呢個展覽就叫做 Infocom，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。咁啊，我依家入到去裏邊咧，我會咧介紹裏邊一啲好特別嘅產品。咁咧，呢個產品有乜意義咧？就預示咗咧一啲未來呢類咁嘅科技產品咧，有啲乜嘢嘅嘢。因為呢啲咁嘅科技產品咧，絕對影響到我哋每行每業。你會見到，例如話喺餐廳，或者百貨公司啊、商場啊、零售店啊，都會見到呢類產品嘅。日日都會見到，其實同你息息相關。不過呢個展覽就係一個好專業嘅展覽，咁嚟話喺上海、香港都有嘅。咁而每年咧會有一個大展，全世界嘅就係呢個啦。咁咧舊年就喺亞特蘭大，今年咧就喺呢個拉斯維加斯嘅。咁你今日我喺拉斯維加斯度啦，咁啊天氣好熱嘅，42度。不過咧，我全冇汗嘅，因為咧係好乾燥，差唔多零濕度嘅。咁不如咁啦，一陣間就同我入去裏面睇下有啲乜嘢好嘢睇，好唔好 ？Let's go！ 嗱，呢個世界咧乜都要講噱頭嘅。OK， 咁我嚟到呢個攤位咧，咁咪講 Infocom 出邊啦。咁啊，咩叫噱頭咧？咁令到人哋，因為呢個成個 booth 太大啦，即係個成個 exhibition 個 hall 太大，咁有時好多地方你又唔會記得嘅。咁你唯有記得佢呢，咁就有啲出辦法㗎喇。例如我做後面呢個咁啦，我呢、這個 ok， 佢有冇特別，佢係養一隻好大嘅美國嘅鷹。 ok， 見到啦大家， ok， 勁多人影相，你睇點會唔影呀，係咪先？無厘頭見到一隻咁大嘅鷹，是吧 ？OK， 系咁多。OK， 嗱，咁另外咧，今次咧，我见到一个产品咧，我系几年两年前喺 Boston 见过噶啦。今次咧做出嚟嘅质素咧系更好嘅，系乜嘢呢？就喺后面呢个咁嘅机械人啦。OK， 咁而家将我离开个镜头啦，咁我试下俾大家睇下啦。 Hi。 大家睇到 ，Hi， I just want to present to my friend introducing that technology. This is amazing. Okay. Oh, she's in Brazil. Okay. 你而家大家見到呢個人咧，佢個機械人咧，其實喺呢個咩度嘅？嗱，因為如果咧你呢個老細咧裝咗保姆機咧，行嚟行去咧，你都有個轆噶，它可以控制。Okay, she can rotate it. You can rotate it, right?你睇下佢可以旋转啦，自己360度 ，beautiful ballet rotation， thank you 。OK， 嗱，佢就好头先咧，就喺度做咗个360度转啦。咁另外一个叉咗系自己叉嘅，不过话俾你知啦，嗱，呢个产品系极致噶啦。咁呢个佢嘅朋友啦 ，OK， I catch him。哦，佢响，哇，我都唔知喺边度啊。Hello，OK，、okay. oh.Your background looks so good. Thank you. Oh, okay, your colleague. Your colleague. I see my colleague, yeah. 39, yeah. 好啦，咁我见个同事咧行嚟行去，咁呢个咧出嚟嘅效果系好好嘅。佢又听到我嘅声，我又听到佢嘅声。不过话俾你知啦，呢件咁极致嘅产品咧，讲紧系要180,000人民币，即系20几万。是非常非常之贵的。那冇办法啦，你要一些最好的产品唯有最贵。那你看到它插咗地下啦，那就可以它自己回去插电的。你看到啦。OK。Excuse me, how, if after one charge, can lasting how long? for 8 hours long. 8 hours long. How long do you need to charge? Charge time. Can you take a place over here on the floor? Uh-huh. Okay. Just place on the floor of the charging plate that you see over here. Okay. Okay, how long does it take? To fully charge 4 hours. 8 hours. And then can use in about 8 hours. Right. 4 hours, 8 hours. Thank you so much. Have a good day. Bye bye. 好啦，呢度讲完就仲有见到啲同事走嚟走去嘅，都几嘥白嘅一个。嗱，而家企过呢一区咧，就系一啲 LED 啦，即系大型嘅 LED 屏啦，即系呢啲咁大型 LED 屏。咁咧，其实咧，佢呢啲已经系冇乜特色嘅产品嚟噶啦。一味咧就拼价钱。咁呢度咧系最多最多唔同中国人嘅一啲公司喺呢度，咁你会见到啦，相对咧人系少啲，因为咧其实正如大恩之前都讲过啦，所有嘅产品系必须要有创造价值，而呢啲咁嘅单即系咁简单嘅产品咧，其实好难有产生价值嘅。关键其实我觉得就系要喺个内容嗰度啦，即系我哋叫 software content 嗰度要做嘢啦。咁而呢啲咧正正就系冇做呢啲，咁你见到其实。同埋咧，嗱，你會發覺呢位姐姐仔佢傳統咧，派 catalog 咧，其實咧我就覺得已經冇人攞噶啦。同埋咧咁大本嘢咧係幾麻煩嘅，同埋咧啲包裝啊亦都冇啦。咁同埋我發現一個現象，嗱，而家過咗個時間，我影唔到啊。影到係咩咧？佢哋好中意喺個台度食飯嘅。咁其實咧呢啲喺外國人嚟講好大忌，但我哋啲中國企業咧，咁我希望聽日啦補翻啲 video 俾大家睇下啦。好多都係喺嗰度食飯嘅。咁呢个系几唔好嘅现象嚟嘅。好，呢度又到咁上下。产品刚才讲过，产品有噱头啦。咁另一个噱头呢，咁就系喺我个身后啦。咁系咩呢？就系一个，虽然佢唔系真系机械人，但系咧佢扮得好似嘅。因为你睇留意一下佢啦。咁其实有好多咧机设备咧系几真嘅。No, I just take a video now. Just want to do this. Thanks so much. Okay, 嗱，呢个机器人佢望落几次嘅系嘛 ？Rico， 我哋而家呢个位度，咁佢今年咧佢系卖啲 projector 啦，咁啊有好多，一阵间我会介绍另外一个 projector， 我觉得做得好好嘅。咁另外啦，咁佢同我讲嘢添。另外呢间我觉得好特别嘅。佢將嗰啲 projector 啦射到落去啲水嗰度咧，好靚嘅，出嚟嘅效果咧令人嗱呢、這個其實咧我覺得同嗰個投射嘅技術咧就唔係話真係太關嘅，關鍵咧就係話佢能夠應用響一個點講咧，後邊其實有啲 LED 喺度啦，跟住再加投射兩樣嘢擺喺埋一齊，咁其實咧正正就係將兩種唔同 technology， 即係一種叫 overlap。嘅生意方法，將兩個唔同嘅科技擺埋一齊，由兩個好平淡嘅科技變為一個好犀利，即係望落去幾得意嘅科技。起碼我會嚟兩次啦呢度。嗱，咁牆嘅另一邊咧有一個展區啦，咁係將一啲咧我哋叫做無人機就做一個示範表演嘅，咁我而家俾大家睇下。咁你見到啦，咁啊有位哥哥仔啦，控制個無人機啦。咁呢啲係啲好大嘅無人機，這個、呢個咧成個人咁大嘅。咁後面有好多人喺度睇緊啦，咁介紹緊呢個 features 啦。幾、okay ？我睇下有啲咩玩啦。咁啦，喺度介紹緊啦，個大隻佬。咁嗱，無人機咧，今次咧呢個展覽咧出奇地多啊！我其實呢個展區咧就全部都係啲無人機嘅，都有成十幾檔係關於啲無人機嘅 product。咁呢個我相信未來嚟講都會係方興未艾嘅呢個 product。你見到啦，擺喺地下度都好多唔同嘅機種，學非常專業，好似呢個咁啦，我諗十幾萬啦呢部要咁大嘅一機。 另外一公司咧，我覺得好有型嘅，就係咩咧？哇！呢間你睇下佢，係做 projector 嘅。咁啊，用幾支 projector 喺上高啦，咁啊，將啲 projector 大，你會見到幻範有幾大噶啦。咁同埋呢間公司，我覺得有咩咧？咁我而家企咗喺個 platform 上高啦，我覺得使錢有時咧都要使得有型嘅，好似呢間公司咁咧。佢使錢之餘咧，仲可以嗱有啲酒啦，有個吧啦，有啲水啦，俾你飲下嘢啦。咁有好多唔同嘅產品佢擺喺度，咁我覺得咧，即係俾人嘅感覺，你睇下，其實吸引好多好人入嚟喺度睇。咁其實一定係絕回票價嘅。有陣時咧，真係創意，我所以都永遠講創意行頭。同埋佢見到職員咧，今次佢嘅題目咧就係咧，全部都係著曬呢啲打 hockey 嘅制服。嘅運動服，咁啊有曬自己個名喺後邊嘅，咁見到啦。其實頭先嗰個嘢一喐嘅話咧，就會有一啲唔同嘅熒光咧 injected 嘅，咁啊充分表現出咧，即係美國人嗰種嘅將科技融合個美術嗰度啦，做到好多唔同嘅嘢，中咗唔同分數又會有唔同嘅效果。咁呢啲啊真係都幾有，真係噱頭諗頭呢啲真係。不過當然啦，呢個使費係絕對唔少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大家成日都講啦，做任何生意都好咧，就要做到極致，又或者咧係令人意想不到啊！咁今日咧，我喺呢個展區度咧，我就見到一件產品咧，真係幾令我意想不到啦！咁啊，未俾大家睇之前咧，講少少賣下少關子先啦，同大家講咩嚟啦？咁其實令我以為咧，佢係一個普通你屋企嘅電視，即係 4K 嘅電視。咁原來唔係，原來咧佢竟然係一個投射機，大家睇睇啊！嗱，大家而家見到啦，呢個咧係日本某品牌嘅一個投影機，係投影機，唔係電視啊！出嚟嘅效果咧係同電視係十分接近嘅。OK， 所以佢可以做到咁嘅雜覺。咁啊，為咗表示正，即係啊，咁啊，投影機，我當然唔係投呢個啦，投呢個係呢個。OK， 咁啲專業用嘅。好啦，另外一個咧，我要俾大家睇下啦，就係咧，我咧，你見到啲人影，你知道呢個投影機噶啦。我初初見個解像度咧，我就以為咧，好以為係一個電視嚟嘅，原來佢係個投影機。出嚟嘅紅色啊，或者黑色啊、白色係非常之實淨嘅。咁嗱，呢啲雖然好似有啲偏離咗咁嘅生意好啲啊，不過好似好專業噶嘛。但係冇辦法啦，因為實在太令人意想不到啦，效果。嗱，而家我遮住咗佢啲光嘅。咁我呢度講完，下一個喺 Samsung 呢個展區嗰度咧，我見到幾樣測試啦。例如話佢試個震動啦，同埋一個揼取啦。仲有淋水嗰個 mon， 今日嗱，你見到呢位兄弟嗰台架撐幾勁 ？OK， 咁啊，成台架撐唔錯。其實最緊要唔係呢樣，最緊要係好靚仔、好有型。人哋都係拍呢啲嘢嘅，即係俾大家娛樂下啦。女觀有一個女網觀眾嘅話，益下你啦，靚仔有型嘅攝影師。好啦，我大家咧咁啊，第一個生意好啲要介紹一樣嘢咧，就係美國加州咧。而家咧佢有好多呢類咁嘅電車，而呢類電車咧就而家唔淨係似 Tesla 或者 Leaf 啊，日產嘅 Leaf 啦。咁呢啲咧而家喺加州度咧，尤其是南加州咧，會係好流行嘅。佢咧就大概係120美金一個月租俾你，咁啊簽三年 contract 啊嗰類咁樣。咁咧如果你屋企咧例如有叉電嘅話咧，呢類係大約係要幾耐呢？係要插普通 13A， 普通唔係即係嗰啲三相呢，就會係要都要成十幾個鐘。如果你話 13A 嘅話，就半個鐘搞掂㗎。因為佢呢啲呢逐行呢行到80幾個 mile， 即係大約160km 到，咁都算唔錯效能㗎啦。好，喺呢度暫時咁多。我而家一陣間咧會帶大家去一個咧叫 Sunday Market， 嗰度咧係一個自由市場，佢將會咧係賣一啲好多唔同嘅水果啊、農產品啊咁樣。咁去到現場再同大家傾啊。 好，嗱，咁啊，而家我哋嚟到呢个咧，就叫 Sunday Market， 佢每逢礼拜日，朝头早开到而家晏昼两点，所以我差唔多时间完噶啦。咁呢个咧，佢有好多农产品过嚟，话有鱼啦，咁呢个生嘅蟹，真系啊，竟然系六个几一磅 ，OK， 美金啦，当然系。咁里有啊，核桃啊，干果啊，呢全部都系系响有啲喺墨西哥个边境嗰边过嚟嘅。咁你見到啦，例如話呢度有啲菜啦，咁你見到個價錢都唔係話好貴，係好平嘅。呢度啲農產品係好平，同埋好靚嘅。啲水果係。咁另外頭先我見到一啲土啊、士多啤梨啊，都係呢度做嘅，都係呢度種出嚟嘅。嗱，黃土啦，係個半銀錢一磅。咁另外都係土嚟嘅。OK， 唔同嘅嘢。咁揾間再俾大家睇下有啲咩唔同嘅农产品。咁嗱，头先问过一个档主咧，一个咁嘅档咧，大约系$120一日，咁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日嘅啫开。咁你会见到咧，就同埋咧，佢卖啲嘢真系唔贵嘅。同埋咧，因为而家差唔多两点噶啦，咁啊应该系闩噶啦。咁啲 cherry 子啦，咁啊84.5一磅 ，OK。減價，因為本來5.5嘅，而家4.5，咁啲人都係咁揀嘅。咁而家我哋就喺度睇見啦，有好多啲咁樣。咁而呢啲咧，你見到啦，個街市咧有啲似咩咧？以前我哋細個啲街市好奇怪咧，係嘛？竟然喺一個嗱，而家我呢度個地方叫直谷，即係 Silicon Valley 啦 ，San Jose， 竟然喺呢度咧就會係佢仲有呢類咁傳統嘅街市。反而香港呢个所谓自称国际城市啊，人哋直谷你有咩呢？有苹果有 Google 都喺呢度噶啦。咁但系咧，竟然咧有呢啲咁嘅街市，反而响香港咧呢、這个自称国际城市咧就冇呢两个街市。咁即系可以见到呢个政府咧，其实系为人民做嘢啊，定系为某啲财团做嘢咧？咁嘅大家心照啦。你会见到咧，其实嗱，仲有你发觉一样嘢咧。呢度有好多唔同种族嘅人，其实你会见到最多系印度人或者即系棕色皮肤嘅人，因为佢呢度咧IT 咧系好多请咗呢啲人嘅，而呢啲系一般嚟讲系好好收入嘅。OK， 好，跟住来咧，林师奶就同大家对下啲物价啦。例如好似啲入土咁啦，佢系卖紧系$2一磅，咁你自己衡量啦。橙啦，大家买最多嘅橙系好靓嘅橙，好好食嘅，亦都系$2一磅。OK， 咁呢个师奶而家系咁试嘢啦，系啦，好唔好食咧？ 喂，呢种叫 Cara Orange， 嗱，佢啲橙肉咧系非常之深橙色嘅，你试啊，好好食嘅。 好，咁一阵先个镜头后先。嗱，咁啊，生意好啲啊，咁啊要讲下当地嘅物价啦。好啦，咁我嚟话睇下一个朱古力奶啦，咁啊大约系$20美金。咁啊，而一支咁大嘅牛奶咧， 做幾多錢咧？就 3.29美金，不過當然未連税啦，仲要俾税嘅呢度。另外睇下我哋睇下雪糕啦，呢度超市場睇下雪糕啦。咁另外就啲 cheese 啦，冇乜比較啦。OK，Dries 桶裝啦，我睇下 Dries 桶裝。咁呢隻咧係大桶裝啦，咁啊4.99，即係$5。OK， 咁美國食雪糕係平嘅，呢、這個不嬲都知噶啦。咁所以食到咁多肥人啊。OK， 好啦，雞蛋啦，雞蛋咧就大約係呢、這個係12隻係4.幾嘅，唔知3.幾定4.幾啦。OK， 3.59。咁啊，大約數啦，咁啊，有啲係5.99啊，3.99啊，我諗佢係唔同嘅。咁嗱，呢度我介紹下咧，佢啲一啲咪乾果啊啲咁咧，咁其實咧有啲谷物啊乾果咧，佢會係散裝自己用個袋去裝嘅，好似呢啲咁樣，例如話好似嗱。花生啊、果仁啊啲咁樣咧，咁有乜好處呢？咁好處咧就話你可以自己要幾多攞幾多，咁就唔會嘥咗個包裝啦。咁呢度都好環保，因為其實咧呢度都係一啲環保嘅地方啦。咁好多嘢佢都 reuse 嘅。 OK， 而家咧我嚟到一间咧叫美国出名叫 Target 嘅，咁啊嗱，因为冇咩可以同香港做类比啦，咁啊比较下啲电视啦，例如一个55寸 Samsung 呢度系卖650蚊美金，你自己网友自己化翻啦。咁嗱，好似呢个咁啦，就系40寸，佢卖紧系大约250蚊，250蚊即系呢个咩牌子啊？呢、這个呢、這个系冇牌子嘅啊 ，Element 啊。咁啊 ，TCL 啊，呢啲咁样都有啦。咁呢度42寸啦，例如话呢、這个系啦，48寸嘅系做紧380蚊美金。咁嗱，而家我讲讲啦，因为啲 mon 咧已经系去到已经冇好少做46寸或者47寸噶啦，48寸为主噶啦，会系。 好啦，生意好啲咧，咁啊，头先你睇咗好多嘢啦，关于有展览会，亦都有啲生活上嘅细节。嗱，今次咧我就冇睇房地產嘢啦，因為咧一路經唔過，見到一啲嗰啲 agents 啦，咁所以咧就揾到佢哋。不過咧，大家可以上網，咁咧我睇下揾啲網站俾大家睇下。其實 Las Vegas 咧，其實我啲朋友同我講，呢度啲房價唔貴嘅。但係如果你話係頭先我即係我俾你睇電動車嗰啲地方咧，就上到四咧就好貴。而家租一個大約1000尺噶啦。而家要去到30000蚊港紙到嘅要，咁其實同香港差唔多噶啦。咁你諗下太古城呢個1000尺都要成30000幾啦，定要。咁所以其實兩邊嘅水準差唔多噶啦。咁不過呢邊咧揾嘅人工係高多。頭先啊係咪之前嗰次？應該之前嗰次咧。咁啊 Peter 都講過一個嘅，所有問題就係話佢見到啲雪糕，好似我頭先俾你睇啲雪糕啦。例如話2.幾美金，咁講緊10多蚊或者20蚊到，呢個 Dries 或者 Hinds 都好。咁其實佢嘅價咧，我就話咦，其實係一倍香港或者大陸嘢一倍嘅價錢貴一倍，但其實唔係一倍，係10倍。佢講得好有道理，佢呢個觀察到就係咩咧？因為美國揾嘅人工係中國嘅好多倍。頭先我都講過啦，一個工程師、電子工程師，即係個軟件工程師，講緊係。做了兩年多已經150000年薪，咁呢個喺大陸根本不可思議嘅，佢哋根本攞唔到呢個價錢，2-3萬到嘅啫。咁如果你入到嚟或者大即係淘寶啊、QQ、騰訊嗰啲咧，即係或者百度啊呢個公司，就先可以做多啲嘅啫。如果唔係，冇呢個價錢嘅。咁所以咧價位度好低。咁頭先我因為咧我哋影咗啲片咧，但係因為喺部蘋果手機度。咁即係點講？我成日都唔用蘋果手機，因為轉翻都好煩啊，攞唔到出嚟。咁 Android 一插條 USB 線照抽。咁我攞唔到情況，即係我俾唔到你睇。其實我拍咗條片咧，係一塊咁好似塊面咁大嘅牛排，係100多蚊嘅啫，咁厚嘅。即係你燒嘅話咧，你係燒唔到嘅，一定要焗，攞焗爐焗嘅。咁你可想而知，佢嗰邊嘅物價。同佢嘅生活嗰個比例係幾好咯？嗱，喺呢度咧，隨便咧，你揾一份侍應咧，可能3-4千蚊美金，即係等於2-3萬一個月。但係你得到，可能你要交40%嘅税，剩翻60%。咁但係你得到嘅保障，加埋購埋嗰啲保險啊、基金，其實得一半落袋度咧，你當1500蚊。但係如果得1500蚊嘅話咧，喺美國係可以生活得好有尊嚴。因為佢哋嘅貧富差異咧好少嘅啫，咁我同阿 Peter 研究過，佢話咧根本可能個有錢人都係去我哋個 Walmart 度買差唔多嘅嘢，佢哋基本嘅水平唔會太差，所以人哋真係會好有尊嚴，即係唔會香港貧富懸殊，更加唔好講大添，個貧富懸殊好大嘅。咁如果大家有意思移民嚟呢啲歐美國家嘅話，其實真係幾有福嘅。即係除非你係怕悶之外，但唔使怕悶咯，有城寨節目咁多節目俾你睇，係咪先？就算我大 N 嚟到呢度，我都會繼續做節目俾你睇。嗱，咁今日嘅節目咧嘅時間就到啦。咁啊，下個禮拜咁啊，其實個睇完啲集之後咧，跟住咧，今下個禮即係嚟緊個禮拜六咧，我可能會做多一集，係咪咧？跟住就做呢、這個我哋嘅網聚啦。網聚而家情況好好啦，咁啊，希望到時同大家繼續講多啲唔同嘅生意。拜拜！ 我唔系咩经济学家，亦都教唔到你上市 IPO， 更加教唔到你做 CEO。但系错得多，伤气力。